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赵小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本书呢，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那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呢，除了我自己非常喜欢之外呢，我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最单纯的这种经典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叫单纯呢？就是说它可以脱离了这个时代的背景和穿越这个时空的这个对文字的影响，来到我们现在的读者面前。也就是说你读它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它是一个在上世纪30年代写出来的作品，会发现它离自己很近。这种近呢，可能就来自于他对这种生活捕捉的这种仔细和真实。所以呢，我给大家在里边挑一段翠翠刚出现的这一段来给大家念一遍。在一种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13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黄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它且教育它，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脊一样，从不想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做成随时即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器。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老船夫不论晴雨皆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援引了竹篮，把船横渡过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地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了2007年索尼 BMG 唱片公司发行的合集《新精选》，这是原全球五大唱片公司当中的索尼音乐和 BMG 唱片合并之后推出的合集。不过呢，这张合集当中的歌曲还有很多，之前呢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了一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和各位分享这张新精选的另外的那些歌曲。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宏演唱的《落叶归根》。那么这首歌呢，原本收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改变自己》之中。如果有人当时买了这张专辑，回去翻一翻歌词本，歌曲的作词和作曲栏写的是 Y.M. Kwang， 可能看到这几个字母呢，很多人会觉得很陌生。其实呢，这个人就是王力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王力宏正忙着拍电影，而他在影片当中的角色名字呢，缩写就是这个 Y.M. Kwang。王力宏呢，为了记下写这首歌时的心态，专门数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部影片的其他主演还有汤唯、梁朝伟等人，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一起来分享王力宏的歌《落叶归根》。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望无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有有遗憾，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错一时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梦，我却像落叶归根，追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落叶归根来自王力宏。大概在十年前，歌手跨界演电影一般都会顺便承包电影的主题曲，因为能够跨界演电影的歌手往往都是人气非常高的，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有票房号召力，有流量，顺便呢做一个主题曲更能增加宣传效果。比如说周杰伦，除了他自导自演的《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爱情》之外，他出演的所有影片主题曲都是他唱的，哪怕是《青蜂侠》《惊天魔盗团2》这些国外影视公司拍的影片也不例外。不过呢，在很多人眼中，他唱过的最好听的电影主题曲还是《菊花台》，这是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周杰伦在影片之中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那么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因为周杰伦觉得影片当中真正打动自己的戏份都发生在一个叫做菊花台的地方，所以就从故事当中寻找灵感写了这首歌。一起来分享周杰伦的《菊花台》。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散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 落了灿烂，凋谢的世道上命运不堪，愁莫独将秋心拆两半，怕你伤不了爱一辈子摇晃，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菊花残满地上，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边春霜，菊花残 菊花台，来自周杰伦。音乐人在做音乐的时候呢，方式有很多，其中有一些人呢喜欢做加法，就是先用单一的乐器把主旋律弹奏出来，然后慢慢尝试加入更多的乐器效果。2006年我国台湾歌手蔡敏佑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19，因为那年呢他19岁，所以专辑名字就叫19，其中的主打歌《城外》就是这么诞生的。最开始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只用了吉他，在后来的制作过程之中才逐渐加入了钢琴等等这样的乐器。一起来分享《城外》，来自蔡敏佑。 你的爱情像是一座堡垒，士兵在防卫，这样的和平太狼狈，难道你不觉得累？城外面我就快要崩溃，城里你不了解，狂风中飘着我的眼泪，你有没有感觉？ Oh, 我的伤口早已经无所谓，醒了依然继续追，前线上绝对不撤退，尽管寂寞太漆黑，城外面我被匆匆包， 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索尼BMG 公司在2007年推出的合集《新精选》。很多歌手呢，在发行专辑的时候都希望歌迷能够看到自己多才多艺的一面，所以说他们除了唱歌之外，还会在其他地方寻找表现自己的机会。比如说周蕙，当初他经历重重困难重新和唱片公司签约之后，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终于发行了专辑《绽放》。除了唱歌参与创作之外，周蕙还参与了专辑封面的创作。他的封面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别人一般呢都是个人写真，那么他的封面呢都是卡通画风的插画。那么这一次的封面是卡通版的周蕙形象，边上还带着两只小熊。乍一看呢，并不像是一张流行音乐唱片，但其实呢，这也符合周蕙以往的风格。他之前的很多专辑封面使用的都是插画。一起来分享专辑《绽放》的主打歌，来自周蕙演唱的《最爱》。 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头发也白了都会在身旁，到最后只有我守候到天亮。谁曾经给我100个希望，还承诺永远不让我失望，到最后才发现只有泪在脸上。爱是一种勇气，当确定了就不停止，路就算再崎岖我也要走下去，包容你宠坏你守着你都是你，让我一辈子愿意，除了是心痛我舍不得。再美丽我最爱的只有你，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头发也白了都会在身旁，到最后只有我守候到天亮。谁曾经给我100个希望，还承诺永远不让我失望，到最后才发现只有泪在脸上。爱是一种勇气，当确定了就不停止，路就算再崎岖下去。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继续分享的是索尼 BMG 公司在2007年推出的合集新精选。早在20年前，其实音乐人想出道还是比较难的，如果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公司呢并不会让他单独发片。比如说柯有伦，他1999年就进入这个行业了，最开始是和阿尔法公司签约，成为了周杰伦的师弟。但是那个时候呢，公司要求让他们先写歌，周杰伦也是从这个阶段熬出来的。但是柯有伦显然没有周杰伦那么顺利，一直到2004年在演了很多偶像剧，帮别人合唱了几次歌之后，他才终于凭借一首《零》让人们记住了自己。这首歌是偶像剧《战神》的主题曲，歌曲推出之后在排行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后来唱片公司才在他的身上看到机会，在2005年给他打造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么这个时候呢，距离他进入这个行业已经整整过去了6年时间。一起来分享专辑新精选当中收录的柯有伦的歌曲，叫做《两败俱伤》。 我试着听见，试着看见，所谓的永远永远，好像还差一点一点，无法听见，无法看见，永远永远，就让我说爱你一百遍不够，还不够，让一切再从头。你放了手，却放了手，我不想要的自由。发现原来我也有脆弱的时候，发现原来你家我等于什么。发现不知道你还要走多久，多久，多久，反正只是没爱过。只是 现原来你家我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知到底还要走多久多久多久，反正只是没爱过。 两败俱伤来自柯有伦。很多歌手都在自己的演唱生涯之中尝试过演唱三部曲，比如黄义达，人们提到他总是能够想起当年超火的《那女孩对我说》。这首歌其实是黄义达打造的《宝贝情歌》三部曲的第二支作品，前面呢有《匿名的宝贝》，后面还有《那女孩》。他想通过这三部作品告诉大家，不要沉溺于过去失败的感情，要尽早走出思念，把这份感情放在心底，才能够迎接新的感情。一起来分享黄义达演唱的《那女孩》。 我盯着天空，像傻瓜听风吼，云一样滚动，过了几年了，从那个雨天到蓝色天空，从寂寞到自由，原来世界早已不同。 I believe 那女孩是真的爱我。 I believe 眼泪不再凝固在灼烧。 I believe 某一些痛我们都懂，虽然在雨天的时候记忆它老是狠狠咬着我耳朵，我看到未来的结果，那女孩她的温柔是我的感动。 I believe 我盯着天空，像傻瓜听风吼，云一样滚动，过了几年了，从那个雨天到蓝色天空，从寂寞到自由，原来世界早已不同。 I believe 那女孩是真的爱我。 I believe 眼泪不再凝固在灼烧。 I believe 有某一些痛我们都懂，我看到未来的结果，那女孩她的温柔是我的感动。 And I believe I believe。 那女孩来自黄义达。其实制作专辑的过程之中会发生很多外人看上去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选主打歌，选择的方法呢有很多，有的是制作团队或者歌手直接拍板，还有就是各种争论。2006年歌手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如果没有你》，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当时有两个备选，一个是李思松创作的 AMPM， 另一个是蔡健雅创作的《手》。当时呢，两方争的是不可开交，当然了，都是音乐观点的交流，并没有上升到矛盾的层面。后来呢，公司一看实在是太难选了，干脆放开条件，通过媒体的力量让歌迷投票。于是首以 64% 的支持率赢得了主打位置。继续来分享莫文蔚的歌《首》。 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泄了气的气球，两颗心在萎缩的温柔。你始终只低着头，寂寞你全猜我们是朋友，最普通的朋友，甚至不点头。在记忆的上游，那是什么揪着我心头？是不是你那双我熟悉的手？但包括你的手，还能放在谁背后？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何会牵手，是什么理由，然后没有然后，甚至不再挥挥手。捧在你胸口，但今天以后他不会再敲我门口。有一股猩红的哀愁缓缓地流出，卡着我后头，你远远地抱着手肘，只站在外头，但抱过你的手，还能放在谁背后？想过没有，我们上一次牵手是什么时候，然后没有然后，甚至不再挥挥手。抱过你的手，还能放在谁背后，是什么时候，但抱过你以后，有什么已被没收？你想过没有，我们第一次牵手是什么借口，然后没有然后，甚至不再挥挥手。分手也不需理由。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 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经典唱片秀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索尼 BMG 公司在2007年推出的合集新精选。我们经常听说音乐人从自己的恋情之中得到创作灵感，或者从别人的故事中找到思绪，但是很少听说对着一张照片就能写一首歌的。2006年歌手庾澄庆推出了专辑《戒不掉》，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是他对着一张照片的有感而发。照片内容呢也很简单，一个男人在自己的眼睛上画着象征潮流的烟熏妆，然后就没有其他元素了。大部分人呢看到这样的照片可能就直接忽略掉了，毕竟画烟熏妆算是摇滚客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呢，庾澄庆对于照片的解读却很上瘾，对音乐上瘾，对咖啡上瘾。他希望通过这么一首歌，让那些因为戒不掉某些人某些物的人找到一个情绪发泄的口。一起来分享庾澄庆的戒不掉。 黑夜将城市笼罩，想念蔓延在细胞，想你的拥抱，你的微笑，想到快要疯掉，爱你到莫名其妙，伤了已无可救药，没有你会死掉。我不再开心的笑，痛苦在胸口燃烧，在你离开以后，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听别人的劝告，才掉进你的圈套，现在知道却放不掉，世界慢慢的变老，戒不掉对你的依靠，失去重心该怎么好，每个表情都能治疗相思的 下为广告。